第83集，护手。 顾元白是先天不足，娘胎里带来的身体弱，这弱经过这几年的调养也慢慢有了些起色，只是终究在政治权力斗争之中受过多次的暗伤。光卢峰怕他身体会康健，为了让他早点死，就给他吃了好几年的慢性毒药，一点一滴的，最终坏上加坏，这才难治。顾元白安心的一觉一直睡到了晚上，等他睁开眼的时候还有些睡懵了，不知道今夕是何年。他撑起身，手下触感却不对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撑在了薛远的身上。薛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了，双目紧闭，锋利的眉峰还在皱着。顾元白收了手，接着起身，腰间却是一紧，低头一看，薛远的手正圈在他的身上，而他这一动也让薛远瞬间从睡梦之中醒了过来。 谁？ 薛远力气十足，低声质问。过了几息他才回过神，他看了看已经醒来的顾元白，唇角不由自主地勾起。 省长醒了。 声音低哑，带着睡熟之后的舒爽。 去给朕端杯温茶来。 薛远听话地下了床，衣领散乱，腰袍松垮。顾元白一抬头，都看见了他高大有力的背部，不由往下一看，两条强劲笔直的大长腿。脱下了外头那些衣袍，一副年轻又经历各种战场洗礼的身体，让人看着就很难移开注意力。疯狗虽然疯，但也不失一个铁铮铮男子的魅力。顾元白坐直，慵懒地靠着床架。薛远倒了一杯水，因为顾元白要温水，他还特地用手指摸着杯壁试了一下，又倒在手里试了试，觉得不烫，这才端着这杯茶稳稳当当地朝着顾元白走了过去，怕一杯水不够，连水壶都拎在了手里。圣上接过水杯，触唇喝了一口，顿时被烫得一哆嗦，一口热水在嘴里咽也咽不下去，烫得唇色发红，表情痛苦。薛远傻眼了，他捏着顾元白的脸想让他吐出来，气急， 烫着嘴了还不松口， 结果顾元白直接将这一口给咽了下去。薛远脸色黑沉着，把茶壶和杯子往旁边一扔，凑进去看有没有烫起泡。顾元白吸着冷气， 烫死爷了。 太弱了，薛远放手上都没有觉出来的温度，小皇帝喝下去都给烫坏了。薛远一想到这儿，难受的比自己挨了一刀还疼，他一急，手又糙，磨得顾元白发疼，没忍住踹了他一脚。薛远腾出一只手按着他的脚，继续检查着。 别闹，让朕看一看。 薛水，你能轻点吗？ 好好好，臣记下了，臣会轻点。圣上，您怎么这么容易伤呢？ 顾元白听罢未出声，又一脚踹了上去，直接将薛远连着被子踹下了龙床。薛远摔了个结实，来不及去管其他，站起身就屈膝压在床边，这次沉了脸色。 让我看一看。闹什么呢？自己没事了再闹不行吗？ 薛远这次用了大力气，但也分外小心翼翼。顾元白说他手糙，他就不敢去磨，只能拿捏着最轻的力度，这比上阵砍杀敌人还要费劲。薛远折腾出了一头的汗，等最后确定顾元白没事，才发现背上已经汗湿了。顾元白早就已经恢复了过来，他浑身没劲儿，头疼还口渴。 薛水，朕要的是温水。 薛远于是拖着满身的冷汗，再去给娇贵的小皇帝倒温水。他这次专门放在嘴里尝了尝温度，等再三确定不烫人之后，才将水递给了顾元白。顾元白喝完了半壶水，嘴里的干燥沙哑才好了些。内殿昏暗，就几个蜡烛点在周围。顾元白闭着眼，让脑子继续休息，问道： 什么时候了？ 薛远接着剩下的半壶水喝。 不知道， 顾元白说不出话了，薛远解了渴，长舒一口气，起身往外走。 啊，臣去看看时辰。 没过一会儿，公事们就轻手轻脚地进了内殿。田福生过来小声道： 圣上，已到了晚膳时分，小的伺候您用膳。 顾元白感受着隐隐作痛的脑子，勉强起身。 那就去吃吧。 等圣上用完晚膳，就到了散职的时间，但薛远就站在一旁一动不动，看着太医院的人来给圣上把脉。田福生好心提醒道： 薛大人，您这就到散职时间了。 我知道。 薛远知道，但他舍不得卖脚。顾元白听到这句话，他抬头朝着薛远看了一眼，正好和薛远对上了视线。白日睡的那一个温暖而舒适的觉，瞬间他回想起来了。 薛远太适合暖床了。在病好之前，薛侍卫便留在朕身边吧。薛侍卫火气大，也能让朕少遭罪些。 薛远不由勾了勾嘴角，听到少遭些罪这四个字时，他不禁出神想了想。 我怎么会让顾远白遭罪呢？ 今日既然不用出宫了，等圣上用完膳之后，殿前守卫换了一拨人，薛远就跟着同僚们前去吃饭，自有工人会去通禀薛府，给薛远拿些衣物用品。等薛远吃完饭回来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有人交给他了。顾元白已经躺在了床上，腿上盖着明黄龙纹被子，他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奏折，正在慢慢的看。顾元白看得仔细认真，孔一林和秦生一行人已经运送了银钱和粮食赶往了利州，这一队运送的物资就是鱼饵，要钓起来反腐至今最大的一条鱼的鱼饵。这条大鱼利州知州，表面上他在本地的贪污并不多，治下百姓却活得不受其苦。监察处的人越查得深，越是胆战心惊，最后竟然查出利州周边的土匪窝，其中有多半人落草为寇的真实原因，竟然是因为利州知州暗中的一手相逼。官逼民成匪，又和匪勾结，这件事情太过可怕，并且绝对不能公之于众。一旦消息被传出，只会造成民众对朝廷的不信任。顾元白呼出一口浊气。 这条鱼必须要让它死死咬住鱼饵，什么都可以不管，利州知府必须要死。 顾元白手心用力，奏折被捏出一道痕迹。薛远见他正在处理政务，便站在一旁，突然跟旁边的一个太监搭起了话： 手曹还能不能治？ 回大人，平日里多用些护手的东西便好了。 说清楚点。 精油、珍珠粉或是鱼油，这些赋予手足，便能使手足柔滑。 去给我弄些这些东西来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